的天空，张开手去拥抱这凉风，画上一些风筝在飞，嘿耶，再画上一些小孩在追，嘿耶，有人在沉睡，起来了再追，说不累，我不累。你看那满山遍野的花朵，你看那满山遍野的花朵，在那里的花。